起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实际上我们已经陪伴大家呢有10多年的时间，每天跟大家呢是说养生哈，说健康，而且呢关于纤维化这方面呢我们也是普及了有10多年了。那通过你们的讲解呢，我也感觉到就是很多的疾病，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慢性病啊，最终都会形成纤维化。因此呢，在改善疾病的时候呢，要从抗纤维化入手呢，是会取得不错的效果的哈。 是，我们说这个纤维化是什么？纤维化在疾病发展的这个链条中，它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们听众啊，都是我们只是掌握这个基本这个常识，跟这些概念呢、理解的不是那么这个透彻，所以我们在不停的给大家这个普及。那要提到这个什么是纤维化，为什么我们养生也罢，衰老也罢，还是慢性病康复也罢，我们都提到这个抗纤维化。其实这些要弄明白这些，我们应该从这个最基础这个概念这个做起。怎么来说这句话呢？你看我们是个养生节目，我们其实一个习惯就是说眼睛老是望着很远的远方，总是呢忽略了我们的脚下。这句话在我们养生健康里面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问你啊，什么是健康？什么是亚健康？什么是疾病？什么又是衰老？你能把这个定义说得清楚吗？ 其实从表面看好像已经都说清楚了哈，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可能对于各个阶段，比如说疾病啊、养生啊等等的，它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视的可能就是疾病啊，疾病出来以后大家觉得不治可能就影响到生命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怎么怎么样。其实你亚健康，你养生，像这些我们都要特别重视啊。 这里有个问题，那你怎么算疾病？这个界定怎么界定？在生活中我们界定我是一个疾病的病人，谁给我们界定？医生拿他的这个化验单去做判断。其实大家不知道，健康和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你今天客观的讲，到今天还没有完整的能够反映这个健康和疾病全面的这个一个这个定义，它这个是相对的。比如说这个健康，那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认为就是说，只要我不生病，它就是健康，这个观点它就比较片面。那么在医学中要给健康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或者个人的不同年龄阶段，健康的程度和水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18岁以前什么样，它是一个健康的标准。那我们从18岁到30岁、40岁，我健康又是一个标准。那我从40岁到60岁又是个标准。我60岁到80岁，我又是个标准。如果我们一刀切的话，就会造成什么？就会造成我们误判，有时候无形的在焦虑。其实有些人 根本没有必要去焦虑。比如说你去医院，人家给你诊断了一个什么，其实那也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比如说是你老化造成的，你就不用去担忧这些养生节目呀，这些广告呀，把你说的一天呀，总担心自己某一天这个出事儿。 嗯， 你看其实这些呢都是从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这 个 出发。 所以刚才这个张正准说特别对哈，就是大家对于健康和疾病哈这个概念上呢，有的时候是混淆的。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疾病出现，那我就是健康的。其实这个健康是画引号的。可能你认为是健康的，但你已经身体出现问题了。啊，那另外有些人呢可能觉得我不健康啊，医生老说我这儿这个不合适啦，我这个啊化验结果出问题了等等，老觉得自己不健康，这种心理的焦虑实际上反而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了。 这我可以给大家说啊、哦、疾病的概念它是对疾病认识这个本质这个概括，而且对于这个概念的这个内涵和定义来说啊，它是随着我们的医学，随着我们人类对疾病这个认识水平不断的提高，和疾病本身发展的变化，不停的在定义。那么就是到今天为止，你可能觉得还不可能，就是到今天为止，疾病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就在我们这个医学里边。那么根据目前的认识啊、就是可以将这个疾病的概念只能是概括，这么概括，就是疾病是我们人体在内外环境中一定的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就是有一个致病因，因稳态破坏而发生内环境紊乱和生命活动障碍。稳态就是我们曾经提过，哎，我们身体里面的体温，包括这个体液的酸碱度，我们这个压力，我们里边的离子这个成分，它有一定的一个相对的稳定的状态，我们的细胞它才能在那个环境里边正常的生活。你只要保持这个稳态，你就不是疾病。至于说你今天困一下、晕一下、哪里长个结节，严格讲，人这一生中谁会不出现这些问题？ 人吃五谷杂粮，应该说是不会完全不生病的啊。 对，那点小异常。大家根本不用去顾虑， 嗯， 但是我们要认识一个规律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内外致病因，这个致病因啊，衰老也是个致病因，生活习惯也是个致病因，然后遗传也是个致病因，再加上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你说吸烟、喝酒、紧张、熬夜、过度的放纵自己的情绪，我们说你这个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嘛， 嗯， 如果啊，一些人为钱，一些人为情，一些人为名誉。都不停地搞得自己这个紧张和松弛出现问题，最后导致自己的调节机能异常，紧接着这导致这个功能性疾病产生。功能性疾病产生以后呢，又导致器质性改变，这样病就来了。 嗯，所以说到这个病啊，听了半天啊，我突然就感觉什么呢？就是如果我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是这个健康的合理的，然后呢又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状态，无论是身体上和是心理上都是正常的平稳的，那我认为就是健康的。 嗯，其实刚才张主任讲的和赵老师您说的它两个层面的问题，其实作为听众朋友来讲哈，我其实当了多年的这个医生啊，我的理解就是说，听众朋友可能认为我没有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我就是健康的。 嗯，而且指标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对 啊， 哎，只有听众朋友认为我有了不舒服的症状，那么这个不舒服的症状有两方面的啊，一方面是我躯体上的，一方面是我心理上的。哎，比如说我躯体上的各项指标都正常。我就是感觉心里难受，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健康。所以就是说，躯体上的健康和心理上的健康这两方面都是健康的，才构成了一个健康的整体。那么作为听众朋友，其实刚才张主任讲了很多理论方面的问题啊，什么是健康的定义，可能听众朋友的理解就是我没有不舒服我就是健康。我有不舒服了，无论是心理的或者躯体上的，我就认为我生病了不健康了才去求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从刚才张主任讲的那个健康的定义到您有了不舒服的症状，这中间这一个过程 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如何来干预好这个过程，这是我们 要讲的主题。 对，这就是养生保健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一会儿可以举例子，就是这个贺主任刚才说这个疾病它产生这个过程这个状态。那我们为什么要减这个养生，我们为什么要预防，为什么就是说到了衰老以后不是说等你有了症状，等你有了症状，你看前两天我看了个新闻，是一个科学院的这个附属的临床这个医院，说这个去年这个装支架这个案例啊是14000多例，我算了一下平均每天40多例。那如果有一天这个有个医院说，哦，我这个手术技术越来越高，去年一年我给糖尿病截肢截了这个多少万多少万，你说从医学的技术来说这是你提高了，可是从我们人类对疾病的预防来说，我们应该思考个问题，有多少支架是可以避免的。 对，其实是一种失败， 有多少这个截肢是可以避免的。 对， 我们当然作为医学技术来说，我们可以说哎呦我们做技术今天如何如何的高，但是从人类健康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哎呦发现越来越少的人去装支架了，越来越少的糖尿病人少截肢了，这才是我们人类对抗疾病的成功。 对，医学水平的进步啊，并不是说表现在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上啊，你的技艺高超啊， 这只是技术， 这只是一个方面啊，关键就是说提高我们全民的这种健身意识哈，保健意识，让我们大家呢少得病，少得重病，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要做的。 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养生也把预防这个责任。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老师说血管堵吗？我们怎么你不要明天去搭桥去装支架去，一会儿又脑梗了，一会儿又冠心病又发作了，带来那么多这个痛苦，一定行为要正常，一定要从意识上提高我们这个认识， 对， 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是，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好多这个理论上的东西啊，和这个我们个人理解的一些对于健康的这种概念。实际上呢，作为健康来讲呢，我们是需要养生，是需要保健的哈。所以怎么能做到呢？那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把握住健康，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了解。你像前些时候咱们为大家做的那个就是健康评估哈，我觉得特别好。那大家呢也是特别踊跃的来参加， 这个就是在你没有感到痛苦之前，你没有躺在这个病床上，你没有躺在 ICU 里边，怎么把你这个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知道疾病这个潜在这种危险，提前进行这个干预，这个我觉得远远要比那个去，哎呀，哎我这个支架装得很成功，那其实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失败。我怎么不装支架？我怎么这个离这个危险非常非常的这个遥远？这才是我们要做的这个事儿。 是的，要做到这点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啊。那么如果大家比如说想对健康有一个评估哈，来形成一个您自己的这个个性化的健康方案，正好我们有这个用断层扫描仪为大家呢来完成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大家的要求呢也比较多哈，人员也比较多。那么我们仅限前30名听众朋友。那么如果大家呢听完我们的节目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么前面的听众朋友我们将为大家呢来进行扫描，然后为您呢制定健康的管理方案啊。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10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 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关于抗纤维化呀，现在呢也有这样的反应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呢都在采取这种办法，抗纤维化和用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啊来维护自己的健康，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听众朋友。当然了，通过呢这样的针对性的改善啊，有些人特别快，他的一些症状呢就全都改善了，而有些人呢可能要经历一段时间。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吗？ 这个主要是我们说每一种疾病啊，在个体身上它表现出来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一个你的年龄，第二个你身上的危险因素有多少？这危险因素，比如说你有没有三高，你吸不吸烟，你熬不熬夜，你爱不爱吃水果，你爱不爱这个运动等等。还有一个，你到危险到什么程度了？你已经到了装支架这个边沿，那你肯定比别人就改善的 你的年龄啊、病程啊、然后病的情况啊，这些都是一些前提。 对，还有一个问题你没问，可能我想这个听众心里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面对这个收音机前这个200万、300万这个听众，我们说了一种方法，难道这种方法就对吗？就是说，哎，你对谁都说是抗纤维化，对谁都说是这个茶色素，那为什么就能有效呢？这主要我们说通过疾病发展它里边的这个共同规律，我们找出那个共同规律，然后我们去作用于它，作用于它这个本质，这个其实大家是一样的。那你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大家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它共同的病理改变，它就是比如说是在我的血管壁，或者说在我的心肌组织里边，或者是我这个心电这个传导素，它里边长了这个纤维组织。有了这个纤维组织，纤维组织大家简单的就是说，它是一种蛋白质，它没有功能，它长得多了，你那个正常细胞的功能你就不能发挥了。所以怎么让它减少一点，我们就活得年轻，衰老的慢一点；怎么让它少一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通畅一些。 是这样我们才不停地说抗纤维化抗纤维化。 嗯， 每一期节目这个有限，如果大家有时间，一个是可以到中心咨询，一个是可以索取资料，进一步这个了解。但这个方向我今天可以拍着胸脯说，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问题。 嗯， 也再次这个呼吁，对心脑血管疾病要抗纤维化加这个茶叶里面这个提取物， 对 你没有太多的这个副作用。 嗯，这个纤维化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哈，不管你什么样的病症，实际上呢它都有纤维化这样的一种可能。 嗯，其实有一句话啊，叫我们人动脉的寿命就几乎等于我们人的寿命。所以说我们江正主任谈到的这个抗纤维化和茶色素，它实际是维护了我们动脉的寿命。 嗯， 那么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到了老年期啊，没有哪个人说我这个动脉是完全健康的，所以维护了动脉的这种寿命，实际就是相当于延长了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寿命。 嗯， 而且在这种维护动脉寿命的同时，中老年朋友的很多症状也会被改善。 嗯， 比如说像这个头疼、头晕、耳鸣、失眠，对吧？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像心慌啊、气短呀、心律不齐呀、胸闷、全身乏力、腿脚没劲儿等等的这些症状，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动脉出了问题，动脉硬化呀、血管堵啊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我们抗纤维化和用茶色素来改善我们的血脂、血糖的这种代谢情况，让我们的血压平稳，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维护了我们的动脉寿命。 嗯， 所以这时候呢，不仅仅是我们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威胁我们生命的一些意外事件，比如说心梗、脑梗等等的这些意外事件的发生率也会下降了。 嗯，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哈？就是说不管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病或者是慢性病哈，那它呢都会有纤维化的这么一种情况产生哈。因此的话呢，我们在改善和治疗疾病的时候，抗纤维化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办法。 嗯，纤维化可以长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嗯， 任何这个器官，就是因为它长得多了，你那一块的功能它就给减退了。 嗯， 简单的讲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你增生什么？就是纤维这个组织。 嗯， 你这个肾小球最后功能异常了，就是肾动脉硬化了。你那个骨关节变形了，你就是骨关节纤维化了。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纤维化真的是不容小视哈。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病哈，也是多方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显著，其实不妨的来试一试抗纤维化啊。大家可以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